就是哪种症状都用治的办法，这个就不一定能平衡。如果它不平衡，这个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，只能缓解，甚至有的呢说摁一葫芦起了瓢， 对， 越治越不平衡，越不平衡病才越多。那糖尿病开始的时候没有并发症，只是血糖高，治来治去，哎，发现眼睛不行的，哎，发现呢皮肤神经系统末梢神经不行的，开始溃烂，那么呢皮肤开始瘙痒，这个呢脚开始疼痛，肾开始衰竭，就治来治去吧，就整个这个并发症 越治越麻烦了， 越治这个越多，越多的原因就是越来越不平衡。你看那个易经，易经讲的阴阳八卦，你看那个阴阳鱼，那个阴阳鱼那多圆呢，哈，它一点鼓包的地方都没有，哪块鼓一点包那就出问题，就不平衡。 对， 所以那个阴阳鱼你看这个圆儿， 就是 整个宇宙它都像这个阴阳鱼似的，都像这个圆似的，都非常平衡，圆都不能鼓包，鼓一点包都有问题。 对， 我们人体这个阴阳鱼这个小宇宙也必须这么圆，流圆流圆的，不能鼓一点包，鼓一点包就是出偏， 这就是规则， 就是离开规则了，就该出问题了。那我们呢出了问题怎么样的恢复，还得按这个原则，以这个原则为目标，那么我们去想办法。如果违背这个原则，越治越鼓包，到处都是包，它就不圆了， 对， 所以它就问题就大了， 就偏了， 就偏了，这个呢它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的办法，根本的办法。因为糖尿病吧是并发症都和神经病变有关， 是神经病变啊， 对， 足神经病变， 什么肾神经，心脏，整个全身的神经，包括口渴和神经也是有关系的，饥饿 感应失调了， 全都是和神经有关系的， 就是， 所以他这神经一病变，整个系统就全病变了， 就是， 所以在他身上没有正常的这个功能的， 人体的这个传导系统嘛， 你看多可怕，化学那个就是刺激， 对， 他刺激的结果吧，刺激时间长了他就疲劳了， 就是 再刺激就不起作用了， 透支了， 哎，透支， 对， 它就不起作用了， 就是。 他说：“那你说这个呢？他往里补，一补上呢，不缺这个东西了，你就不缺火花塞，它当然就点火了。芦荽数量够了，做豆腐它当然就成脑的。 原理不一样啊。 那你这芦荽你不够，你想让它成脑，它你靠别的办法，那只能是一时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。”这没有这火花塞它不点火，是吧， 这不是制出来的啊， 哎，不是制出来的， 对， 就是补和调， 所以叫调补嘛， 哎，调补，你不缺这个东西了它的功能就能出来，你不缺这些物质，这个黄瓜就有黄瓜味儿，西瓜西瓜味儿，香瓜香瓜味儿，你要单上化为就没有这些物质，没有这些物质这瓜味儿就不正， 人为的制造市场嘛， 那你把这些物质一补上那香瓜味就出来了， 就是 你不补你高药去治，你能治出那正常瓜味儿呢吗，你永远治不出来， 甚至可能是帮倒忙哈，起反作用， 是啊，所以那个西红柿 越治越乱， 那未等熟呢，往上抹激素，一抹完了这外边是红了里边是绿的，那香瓜未等熟呢就摘下来了，也搁激素，就有些事情吧就是违背自然规律，这个破坏了平衡，这个问题它就自然就出来了，然后呢你还不让它回归自然，你再用你想一个科学的办法，来代替自然规律来解决这个问题，解决不了， 而且复杂化了， 越治越复杂， 就是呢， 所以 叫背道而驰啊， 那么把这些物质一补上，把它一调节平衡，这个阴阳二气一转化，你那个东西就修复了，就回归自然了， 对，这问题逐一而 你那异味就被这个有益菌给分解了，异味就没了，毒素就没了，你排尿就哗哗的了，就不顺着裤腿子淌了，你这细胞它俩一调，火花塞一点火，这个芦荽催化剂一不够就变成了氨基酸，你细胞就开始吸收营养了，你就浑身有劲儿了， 就恢复正常的这个生活生产的这个秩序了， 你一切平衡了， 对， 一切就都正常了， 障碍都逐一逐一就化解了，也就是你说的一通百通， 就一通百通的，绝望的时候 天地之别呀， 天地之差， 就是 就绝望的时候他有个金山他也乐不起来了， 就是 你说给他皇帝当

就很难治疗。所以治胃病呢，不是用准头号药治胃病，就是调节你的平衡， 调 调节你的平衡。 这一调呢，就是整体的、全面的、 对 系统性的。 哎， 所以在这个调的过程当中呢，会产生一些附带的作用哈，其他的疾病全部都产生作用了哈。 得不得病不取决于常量的，说我净吃好的不得病，有的时候为什么有人说净吃好的也得病？那净吃好的怎么还得病呢？就说得不得病不取决于这些常量的物质营养，不取决于这个，就是什么鸡鸭鱼肉大米白面呢，不是吃的越多越好，净吃好的就健康，不是。有的时候恰恰相反，少吃少吃辟谷，吃那个清淡的粗茶淡饭，这个反而倒健康的， 就是 说这些常量的物质越清淡越好，敏感这些微量的呢越足越好，你要缺了它就出问题了，那得上糖尿病，那代谢紊乱了，他吃那些东西一点没减少，不是说他因为吃不好才得的糖尿病， 对， 可能是有的尽吃好的得糖尿病， 就是 所以有的时候管糖尿病叫富贵病，实际它也不是富贵病，它不是因为吃好的得的，它是吃那东西里头缺物质得的。 对呀，就为啥有的人人家总吃好不得病啊？ 对呀，所以我就说呢，微量的0.01的东西，得不得病取决于这一部分。那我们把这部分一补回来，小孩得例假，是不是？他得糖尿病，完了例假还没了，你看这还能恢复？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有过很多朋友也好，一到40多岁 更年期， 50多岁就更年期了， 就是 这更年期一出现以后吧，人的那个神经系统它出现偏差， 对整个精神状态身体各个机能啊全部都发生变化了。 有的时候说呢，医学说代谢啊它有先天那一部分形成，还有后天一部分，它和神经系统 这个 有密切关联，实际不是和神经系统密切关联，是每一个系统出病都是牵一发动全身。 对，这人毕竟是个整体， 那这是整体，所以这块儿你看有人说这个更年期有人反应特别强烈， 就是 这 是女人的多事之秋啊， 爱生气， 爱哭爱闹， 爱发怒， 对 然 后这个月经失常， 月经失调， 闭经绝经， 有的女同志那个早早的就闭经了， 对呀、 有不少， 就等于说可以延缓衰老啊， 那当然了，是吧，延缓衰老的事儿我在第八节来讲， 增强这个生理功能啊， 八长 八长、 八长、我就说呢，在这调理这一块已经闭经还能调过来，绝经还有过来的，那就是说明阴阳又平衡了，那个催化剂又补够了， 焕发生机， 所以通过这一调他又回来了，回来了那就是枯树开花，又回到春天了， 回春之树啊，这是啊， 回春之树，这个回春之树就不是说用药用什么其他办法，只能用回归自然的办法，符合自然规律的办法，它比男同志相对得的病就要多得很多， 对，它这个生理功能决定的哈， 生理结构生理结构，我刚才说呢，就是之前我讲整个都能调整。 哎呀，现在这个妇科病也特别多呀。 那肯定啊。 你看这个子宫肌瘤哈，非常的高发。 就这些问题吧，如果处于失衡状态，那就啥病都来了。 对。 你只要失衡，那失衡的原因，现在咱基本都找到了。而且解决的办法，你看也找到了。那都找到了，这个在更年期，即使你有精神呐、不正常啊，神经系统啊，有什么一些个异常啊， 各个机能哈， 机能啊，他经过调以后吧，他都正常。 这更年期啊，还真得高度重视呢，不然的话，他会给这个很多疾病埋下伏笔啊。这是一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点，一道关卡啊。 对，它能导致很多其他的疾病。 就是呢。 通过这种调理、调节、调整，对整个妇科系统疾病，都能改善缓解， 防范一些、这个、 防范一些其他病变， 疾病趁虚而入哈， 对， 这很重要啊。 所以这个调节，调理，这个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。说你超劲儿，用什么一个科学办法？这个有的时候啊，往往欲速则不达。 对， 你看这个，这个反而倒很简单。就还是那句话，叫一通